朕知人知此的真主之名，众人啊，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们俩创造许多男人和女人。你们当敬畏真主，你们常常假借他的名义而要求相互权利的主，当尊重血亲，真主却是监察你们的。你们应当把孤儿的财产还给他们，不要以恶劣的财产换取加美的财产，也不要把他们的财产并入你们的财产而加以通食，这却是大罪。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对待孤儿，那么你们可以择取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取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他们，那么你们只可以各取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更近于公平的。你们应当把妇女的聘役当作赠品交给他们，如果他们心甘情愿地把一部分聘役让给你们，那么你们可以乐意地加以接受和享用。你们的财产本是真主给你们用来维持生计的，你们不要把它交给愚人。你们当以财产的利润供给他们衣食，你们当对他们说温和的语言，你们当试验孤儿，直到他们达到适婚年龄。当你们看见他们能处理财产的时候，应当把他们的财产交还他们，不要在他们还没有长大的时候赶快的浪费的消耗掉他们的财产。富裕的监护人应当廉洁自持，贫穷的监护人可以取合理的费用。你们把他们的财产还给他们的时候，应当请人作证，真主足为观察者。男子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女子也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无论他们所遗财产多寡，个人应当得到法定的部分。析产的时候，如有亲戚孤儿平民在场，你们当以一部分遗产周济他们，并对他们说温和的语言。假若自己遗留下幼弱的后裔，自己就会为他们而忧虑，这等人应当也为别人的孤儿而忧虑。应当敬畏真主，应当对临终的病人说正当的话。心通孤儿的财产的人，只是把火通在了自己的肚腹里，他们将入烈火之中。真主为你们的子女而命令你们，一个男子得两个女子的份子，如果亡人有两个以上的份子，那么他们中共得遗产的三分之二。如果只有一个女子，那么她得二分之一。如果亡人有子女，那么亡人的父母各得遗产的六分之一。如果他没有子女，只有父母继承遗产，那么他母亲得三分之一。如果他有几个兄弟姐妹，那么他母亲得六分之一。这种分配需在交付亡人所主的遗赠或经常亡人所欠的债务之后。你们的父亲、母亲和子女谁对你们更是有裨益的，你们不知道，这是从真主降世的定制，真主却是全知的，却是至睿的。如果你们的妻室没有子女，那么你们得受他们的遗产的二分之一。如果他们有子女，那么你们得受他们遗产的四分之一。这种分配需在交付亡人所主的遗赠或清偿亡人所欠的债务之后。如果你们没有子女，那么你们的妻室得你们遗产的四分之一。如果你们有子女，那么他们得你们遗产的八分之一。这种分配需在交付亡人所主的遗赠或清偿亡人所欠的债务之后。如果被继承的男子或女子上无父母，下无子女，只有同父异母的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那么他和他各得遗产的六分之一。如果被继承者中有同父异母的更多的兄弟姐妹，那么他们和他们均分遗产的三分之一。这种分配需在交付亡人所主的遗嘱或偿清亡人所欠的债务之后。但留遗嘱的时候，不得妨害继承人的权利，这是从真主发出的命令，真主是全知的，是至荣的。这些是真主的法度，谁服从真主和使者，真主将使谁入那下临祝贺的乐园而永居其中。 这是伟大的成功。谁违抗真主和使者并超越他的法度，真主将使谁入火狱而永居其中，他将受凌辱的刑罚。你们的妇女若做丑事，你们当在你们的男人当中寻求四个人做见证，如果他们已做见证，你们就应当把他们拘留在家里，直到他们死亡，或真主为他们开辟一条出路。你们的男人若做丑事，你们应当责备他们俩，如果他们俩悔罪自新，你们就应当原谅他们俩。真主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真主只赦宥无知而作恶不久就悔罪的人，这的人真主将赦宥他们。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终身作恶临死才说，现在我已悔罪的人不蒙赦免，临死还不信道的人也不蒙赦宥，这等人我已为他们预备了痛苦的刑罚。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得强占妇女当作遗产，也不得压迫他们，以便你们收回你们所给他们的一部分聘益，除非他们做了明显的丑事。你们当善待他们，如果你们厌恶他们，那么你们当忍受他们，因为或许你们厌恶一件事，而真主在那件事中安置了许多福利。如果你们修一个妻室而另娶一个妻室，即使你们已经给过前妻1000两黄金，你们也不要取回一丝好。难道你们要加以污蔑和亏望地把它取回吗？你们怎能把它取回呢？你们既已同床共枕，而且他们与你们缔结过一个坚实的盟约。你们不要娶你们的父亲娶过的妇女，但以往的不受惩罚。这却是一件丑事，却是一种可恨的行为，这种习俗真恶劣。真主严禁你们娶你们的父亲、女儿、姐妹、姑母、姨母、侄女、外甥女、乳母、同乳姐妹、岳母，以及你们所抚育的妓女，即你们曾与他们的母亲同房的。如果你们与他们的母亲没有同房，那么你们无法娶他们。真主还严禁你们娶你们亲生儿子的媳妇，和同时娶两姐妹，但以往的不受惩罚。真主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他又严禁你们娶有丈夫的妇女，但你们所管辖的妇女除外。真主以此为你们的定制。除此以外，一切妇女对于你们是合法的，你们可以借自己的财产而母与妇女结合，但你们应当是贞洁的，不可是淫荡的。基于你们成婚的妇女，你们应当把已决定的聘益交给他们，即决定聘益之后你们双方同意的事，对于你们俩毫无罪过。真主却是全知的，却是至睿的。你们当中在能力方面谁不能娶信道的自由女，就可以娶教友所管辖的信道的奴婢。真主是知道你们的信仰的，你们彼此是同教的，故你们取得他们的主人的许可后，可娶他们为妻室。你们应当把他们的聘益照例交给他们，但他们应当是贞洁的，不可是淫荡的，也不可是有情人的。他们继婚之后如果做了丑事，那么他们应受自由女所应受的惩罚的一半，这是特许你们中唯恐陷于奸淫的人规定的。你们能坚忍，对于你们是更好的。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真主欲为你们阐明礼仪，并指示你们鲜明的法程，且受诱你们。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真主欲赦宥你们而顺从私欲者，却欲你们违背真理。真主欲减轻你们的负担，人是被造成懦弱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吞别人的财产，违借双方同意的交易而获得的除外。你们不要自杀，真主却是怜悯你们的。谁为过分和不义而犯此严禁，我要把谁投入火狱，这对于真主是容易的。如果你们远离你们所尽的一切大罪，我就赦宥你们的一切罪过，并使你们得入一个尊贵的境地。真主使你们互相超越，你们当安分守己，不要妄议非分。男人将因他们的行为而受报酬，妇女也将因他们的行为而受报酬。你们应当祈求真主把他的恩惠赏赐你们。 真主却是全知万物的。我为男女所遗的每一份财产而规定继承人，但父母和至亲以及你们曾与他们缔结婚约的人，你们应当把这些继承人的应继份额交给他们，真主却是见证万物的。男人是维护妇女的，因为真主使他们比他们更优越，又因他们所废的财产。贤淑的女子是服从的，是借真主的保佑而保守隐微的。你们怕他们执拗的妇女，你们可以劝诫他们，可以和他们同床异被，可以打他们。如果他们服从你们，那么你们不要再想办法欺负他们。真主却是至尊的，却是至大的。如果你们怕夫妻不睦，那么你们当从他们俩的亲戚中各推举一个公证人。如果两个公证人欲加以和解，那么真主必使夫妻和睦。真主却是全知的，却是彻知的。你们当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物配他。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悯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宽待奴仆。真主的确不喜爱傲慢的、淫华的人。他们中有自己吝啬，并教人吝啬，且隐晦真主所赐他们的恩惠的人。我以为他们这等人不信道的人预备了凌辱的刑罚。他们中有为沽名而施舍财产的，他们不信真主，也不信末日。谁以恶魔为伴侣，谁的伴侣真恶劣。他们确信真主和末日，并分舍真主所赐给他们的财物，这对于他们有什么妨害呢？真主是全知他们的，真主必不亏望一个人一丝好。如果人有一丝好善功，他要加倍的酬劳他，并且以他那里重大的报酬赏赐他。当我从每个民族中招来一个见证，并招你来作证这等人的时候，他们的情状将怎样呢？不信道而且违抗使者的人，在那日将希望自己永远埋没在地下，他们不能隐瞒真主任何一句话。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在酒醉的时候不要礼拜，直到你们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话。除了过路的人以外，在不洁的时候不要入礼拜殿，直到你们沐浴。如果你们有病或旅行或入厕或性交而得不到水，那么你们可去向清洁的地面而摸你们的手和脸。真主却是治树的，却是治社的。你没有看见吗？曾受一部分天经的人以正道换取迷雾，并且希望你们迷失正道。真主是知道你们的敌人的，真主足为保佑者，真主足为援助者。犹太教徒中有一群人篡改经文，他们说，我们听而不从，愿你听而不闻。莱伊娜，这是因为他们巧言谩骂，诽谤正教。假如他们说，我们既听且从，你听吧，温珠尔娜，这对他们是更好的，是更正的。但真主因他们不信道而弃绝他们，但他们除少数人外都不信道。曾受天经的人啊，我将使许多面目改变而转向后方，或弃绝他们，如弃绝犯安息日的人那样。在这件事之前，你们应当信我所降世的心经，这部心经能证实你们所有的古经。真主的判决是要被执行的，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所抑郁的人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谁以物配主，谁已犯大罪了。难道你没有看见自称清白的人吗？不然真主使他所抑郁的人清白，他们不受一丝毫的亏望。你看他们怎样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这足以为明白的罪恶。难道你没有看见吗？曾受一部分天经的人确信偶像和恶魔，他们指着不信道的人们说，这等人的道路比信道者还要正当些。这等人是真主所弃绝的，真主弃绝谁，你绝不能为谁发现任何冤助者。难道他们有一部分国权吗？假若他们有，他们不给别人一丝好。难道他们嫉妒别人享受真主所赐的恩惠吗？我却已赏赐伊布拉辛的后裔天机和智慧，又赏赐他们一个广大的国土。 他们中有确信他的，有拒绝他的，火狱是足以惩治的。不信我的迹象的人，我必定使他们入火狱。每当他们的皮肤烧焦的时候，我另换一套皮肤给他们，以便他们尝试刑罚。真主是万能的，是智睿的。信道而且行善者，我将使他们入那下临祝贺的乐园而永居其中。他们在乐园里有纯洁的配偶，我将使他们入于永恒的弃婴中。真主的确命令你们把一切受信托的事物交给应受的人。真主又命令你们替众人判决的时候要秉公判决。真主用来劝诫你们的事物真优美，真主却是全聪的，却是全明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如果你们为一件事情而争执，你们使那件事情归真主和使者判决。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末日的话，这对于你们是有很多裨益的，是结果更美的。难道你没有看见吗？自称确信降世给你的经典和在你以前降世经典的人欲向魔鬼起诉，同时他们以奉命不要信仰他，而恶魔却欲使他们深入迷雾。有人对他们说，你们来向真主和使者起诉吧，你会看到伪信者回避你，因为曾经犯了罪而遭遇灾难。然后他们会见你而向真主发誓说，我们只图亲善和和解。在那时你将怎么办呢？这等人是真主知道他们的心事的，故你当宽恕他们，当劝诫他们，当对他们说惊心动魄的话。我派遣使者只为要人奉真主的命令而服从他。他们自欺的时候，假若他们来见你而且向真主求饶，使者也替他们求饶，那么他们必发现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只你的主发誓他们不信道，直到他们请你判决他们之间的纷争，而他们的心里对你的判决毫无芥蒂，而且他们完全顺服。假若我命令他们说，你们自杀或离乡吧，他们除少数人外都不遵命。假若他们遵从自己所受的劝诫，那对于他们必定是裨益更多的，使他们的信仰更加坚定的。如果那样，我必定赏赐他们从我那里发出的重大的报酬，我必定指引他们一条正路。反服从真主和使者的人，都与真主所孤佑的众天使、忠信的人、成都的人、善良的人同在，这等人是很好的伙伴。这是从真主发出的恩惠，真主足以为全知者。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有戒备，故当部分动员或全体动员。你们中的确有人逗留在后方，如果你们遭遇灾难，他们就说真主已孤佑我，因为我没有同他们在前方。如果从真主发出的恩惠降临你们，他必定说在他们和他之间好像没有一点友谊一样，但愿我曾与他们同在前方而获得伟大的成功。以后世生活出卖今世生活的人，教他们为主道而战吧。谁为主道而战，以致杀神成人或杀敌治国，我将赏赐谁重大的报酬。你们怎么不为保护主道和解救老弱妇幼而抗战呢？他们常说，我们的主啊，求你从这个虐民所居的城市把我们救出去，求你从你那里为我们委派一个保护者，求你从你那里为我们委派一个援助者。信道者为主道而战，不信道者为魔道而战，故你们当对恶魔的党羽作战。恶魔的计策却是脆弱的，难道你没有看见吗？有人曾对他们说，你们当制止自己的武力，当谨守拜功，当玩纳天客。当真主以抗战为他们的定制的时候，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畏惧敌人，犹如畏惧真主，乃至更加畏惧。他们说，我们的主啊，你为什么以抗战为我们的定制呢？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延迟到一个临近的日期呢？你说今世的享受是些微的，后世的报酬对于敬畏者是更好的，你们不受一丝毫亏枉。你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死亡总是要追及你们。即使你们在高大的堡垒里，如果他们获得福利，他们就说这是真主所降赐的；如果他们遭遇祸患，他们就说这是你所招致的。 你说祸福都是真主所降的，这些民众怎么一句话也听不懂呢？凡你们所享受的福利都是真主降赐的，凡你们所遭的祸患都是你们自讨的。我派遣你以使者的资格去教化众人，真主足为见证。谁服从使者，谁却服从了真主。谁违背使者，你不要管谁，因为我没有派你做他们的监护者。他们说遵命。当他们从你面前出去的时候，他们中一部分人就阴谋变更他们所说的话，真主是要记录他们的阴谋的。故你当宽恕他们，当信托真主，真主足为受托者。难道他们没有研究古兰经吗？假若他不是真主所降世的，那么他们必定发现有许多差别。当安全或恐怖的消息到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加以传播。假若他们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使者和他们中主事的人，那么他们中推理的人必定知道如何应付。假若没有真主所赐你们的恩惠和慈恩，那么他们除少数人外都已经顺从魔鬼了。你们当为主道而抗战，你只负自己行为的责任。你当鼓励信士们努力抗战，也许真主阻止不信道者的战斗。真主的权力是更强大的，他的惩罚是更严厉的。谁赞助善事，谁得一份善报，谁赞助恶事，谁受一份恶报。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有人以祝词祝贺你们的时候，你们当以更好的祝词祝贺他，或以同样的祝词回答他。真主却是监察万物的，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在毫无意义的复活日必祭和你们。言辞方面，谁比真主更诚实呢？你们怎么因诈伪者而分为两派呢？同时真主以为他们的阴谋，而是他们道行逆施了。真主已使他们迷悟了，难道你们还想引导他们吗？真主使谁迷悟，你绝不能替谁发现一条归正的道路。他们希望你们像他们一样不信道，而你们与他们同为一党，故你们不可以以他们为盟友，直到他们为主道而谦虚。如果他们违背正道，那么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捕杀他们。你们不要以他们为盟友，也不要以他们为冤主者。除非他们逃到曾与你们缔约的民众那里，或来归顺你们。既不愿对你们作战，又不愿对你们的宗教作战，假若真主抑郁，他必使他们占优势，而他们必进攻你们。如果你们退避他们而不进攻他们，并且投降你们，那么真主绝不允许你们进攻他们。你们将发现别的许多人想从你们获得安全，也想从他们的宗族获得安全。他们每逢被遭遇迫害，他们就冒昧的参加。如果他们不退避你们，不投降你们，不停止作战，那么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捕杀他们。这等人对于制裁他们，我已经把一个明证授予你们了。信士不至于杀害信士，除非是误杀。谁误杀一个信士，谁当释放一个信道的奴隶，并以血缘交付世亲，除非他们自愿让与。被杀的信士，如果他的宗族是你们的敌人，那么凶手应当释放一个信道的奴隶。如果被杀者的宗族是你们的盟友，那么凶手应当以血缘交付世亲，并释放一个信道的奴隶。谁不能释放奴隶，谁当连续分斋两月。这是因为真主准许他悔过自新。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谁故意杀害一个信士，谁要受火狱的报酬，而永居其中，却受真主的弃绝和谴怒。真主已为他预备了重大的刑罚。信道的人们啊，当你们为主道而出征的时候，你们当事事谨慎。你们不要向对你们表示和平的人说你不是信士。你们欲图今世生活的福利，但在真主那里有丰富的福利。以前你们是像那样的，但真主施恩于你们，故你们应当事事谨慎。真主却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没有囤积而安坐在家中的信士，与凭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的信士，彼此是不相等的。 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而奋斗的人，真主使他们超过做安坐家中的人一级。真主允许这等人要受最优厚的报酬。除安坐者所受的报酬外，真主加赐奋斗的人一种重大的报酬。从真主发出的许多品级、奢佑和词汇，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在自欺的情况下，众天使使其死亡的人，众天使必定问他们说，生前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呢？他们说，我们在地方上被人欺负。他们说，难道真主的大地不是宽阔的，能容你们迁徙吗？这等人的归宿是火狱，是一个恶劣的归宿。为老弱和妇孺，他们既无力迁徙，又不认识道路。这等人，真主或许饶恕他们。真主是至恕的，是至赦的。谁为主道而迁徙，谁在大地上发现许多出路和丰富的财源。唯从家中出走，欲迁至真主和使者那里而中途死亡，真主必报酬谁？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当你们在大地上旅行的时候，缩短拜功对于你们是无罪的。如果你们恐怕不信道者迫害你们，不信道者却是你们明显的仇敌。当你在他们之间，而你欲带领他们礼拜的时候，教他们中的一队人同你立正，并教他们携带武器。当他们礼拜的时候，叫另一队人防守在你们后面，然后教还没有礼拜的那一队人同你礼拜，叫他们也谨慎戒备并携带武器。不信道的人希望你们疏忽你们的武器和物资而趁机袭击你们。如果你们为雨水或者疾病而感觉泛滥，那么放下武器对于你们是无罪的。你们当谨慎戒备。真主却以为不信道的人而预备了凌辱的惩罚。当你们完成拜功的时候，你们当站着、坐着、躺着纪念真主。当你们安宁的时候，你们当遵守拜功。拜功对于信士却是定时的义务。你们对于追逐敌人不要怠慢。如果你们感到痛苦，那么他们却是像你们一样感到痛苦的。你们希望从真主那里获得他们所不希望的报酬。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我却降示你包含真理的经典，以便你据真主所昭示你的律例而替众人判决。你不要替奸人做辩护人。你当向真主求饶，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你不要替自欺者辩护，真主的确不喜爱奸诈的犯罪者。他们躲避世人而不躲避真主，其实当他们策划真主所不喜悦的计谋的时候，真主是与他们同在的，真主是周知他们的行为的。你们这些人啊，今世的生活中，你们替他们辩护，复活日谁替他们辩护呢？你做他们的监护者呢？谁作恶或自欺，然后向真主求饶，谁将发现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谁犯罪，谁自食恶果？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谁犯过或犯罪，然后以这种罪过污蔑无辜者，谁却与负诽谤和明显的罪恶的责任？假若没有真主赐给你恩惠和慈恩，那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必欲使你迷误。他们只能使自己迷惑，他们不能伤害你一丝毫。真主降示你天经和智慧，并以你所不知道的礼仪教导你。真主赐你的恩典是重大的。他们的秘密谈话大半是无意的，劝人施舍或劝人行善或劝人和解者，他们的秘密谈话除外。谁为求真主的喜悦而做此事，我将赏赐谁重大的报酬。谁在认清正道之后反对使者而遵循非信士的道路，我便听谁自辩，并使他入于火狱之中，那是一个恶劣的归宿。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所依据的人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谁以物配主，谁也深陷迷雾了。除真主外，他们只祈祷女神，只祈祷无善的恶魔，愿真主弃绝他。 他说，我必定要从你们的仆人中占有一定的数量，我必使他们迷雾，必使他们忘散，并命令他们割裂牲畜的耳朵，并命令他们变更真主所造物。谁舍真主而以恶魔为主宰，谁却已遭受明显的亏损。他应许他们，并使他们妄想恶魔只为诱惑而应许他们。这等人的归宿是火狱，他们无处逃避。信道而且行善者，我将使他们入于那撒林祝贺的乐园而永居其中。真主的应许是真实的，言语方面谁比真主更诚实呢？他的应许不是借你们的妄想可以获得的，也不是凭借天经者的妄想可以获得的。谁作恶谁受恶报，除真主外，他不能为自己找到任何保护者和任何援助者。信士和信女，谁行善谁得入乐园，他们不受丝毫的亏枉。全体归顺真主且乐善好事，并遵守从政的伊布拉辛的宗教的人，宗教方面谁比他们更优美呢？真主曾把伊布拉辛当作至交，天地万物只是真主的，真主是周知万物的。他们请求你解释关于女子的律例，你说真主将为你们解释关于他们的律例。此经中常对你们宣读的铭文中有若干律例，有关于你们既不愿交付其所得的遗产，又不愿娶以为妻的孤女的，有关于被人欺负的儿童的，有教你们公平的照管孤儿的。无论你们所行的是什么善事，真主却是全知的。如有妇女恐遭丈夫的鄙弃或疏远，那么他俩的和解是无罪的，和解是更善的。人性是贪婪所支配的，如果你们行善且敬畏，那么真主却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即使你们贪爱公平，你们也绝不能公平地对待众亲。但你们不要完全偏向所爱的，而是被疏远的如悬空中。如果你们加以和解并且防备虐待，那么真主却是至赦的，是至慈的。如果他们俩离婚，那么真主将借红恩而使他俩不相求。真主是宏大的，是至睿的，天地万物只是真主的。我却已嘱咐在你们之间曾受天经的人，也嘱咐你们说，你们当敬畏真主。如果你们孤恩，那么你们须知天地万物只是真主的，真主是无求的，是可颂的。天地万物只是真主的，真主足为监护者。如果真主抑郁，他就毁灭你们这些人，而以别的民众代替你们。真主对于这件事是全能的。谁预想今世的报酬，你就告诉谁。真主那里有今世和后世的报酬，真主是全聪的，是全明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维护公道，当为主道而作证。即使不利于你们自身和父母的至亲，无论被证的人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你们当秉公作证。真主是最易于关切富翁和平民的，你们不要顺从私欲以致偏私。如果你们歪曲事实或拒绝作证，那么真主却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以及他所降世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所降世的经典。谁不信真主、天神、经典、使者、末日，谁却已深陷迷雾了。先信道后叛道，再信道再叛道，而叛逆日增的人，真主不会赦宥他们，也不会指引他们任何道路。你通知违信者，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他们舍信道者而以不信道者为盟友，他们想在不信道者面前求得权势吗？其实一切的权势全是真主的，他却也在这个经典中启示你们说，当你们听见真主的迹象被人否认而加以嘲笑的时候，你们不要与他们同坐，直到他们谈论别的话，否则你们必定与他们同罪。真主必定把违信者和不信道者全体集合在火狱里，他们是期待你们遭遇灾难的。如果你们获得从真主发出的胜利，他们就说，难道我没有和你们共同作战吗？ 如果不信道者信而战胜，他们就说，难道我们没有战胜你们，而且使你们得免于信道者的征服吗？故复活日真主将替你们判决，真主绝不让不信道者对信道的人有任何途径。伪信者的确想欺瞒真主，他将以他们的欺骗回报他们。当他们站起来去礼拜的时候，他们懒洋洋的起来，他们沽名钓誉，他们只稍稍纪念真主，他们动摇于信与不信之间，既不归这等人，又不归那等人。真主使谁迷误，你绝不能替谁发现一条归正的道路。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舍信道者而以不信道者为盟友，你们欲为真主而立一个不利于你们的名证吗？违信者必坠入火狱的最下层，你绝不能为他们发现任何冤助者。为悔罪自新、信托真主且为真主而虔诚奉教的人是与信士们同等的，真主将以重大的报酬赏赐信士们。如果你们感恩而且信道，真主何必惩罚你们呢？真主是博士的、全知的，真主不喜爱任何人宣扬恶事，除非他是被冤枉的。真主是全聪的，是全知的。如果你们公开行善或秘密行善或饶恕罪行，这对于你们是更相宜的，因为真主却是至恕的，却是全能的。有些人不信真主和众使者，有些人欲分离真主和众使者，有些人说我们确信一部分使者而不信另一部分，他们欲在信否之间采取一条道路，这等人却是不信道的。我已为不信道的人预备了凌辱的惩罚。确信真主和众使者而不歧视任何使者的人，他将以他们应得的报酬赏赐他们。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信奉天经的人请求你从天上降下一部经典，他们却已向摩撒请求过比这更重大的事。他们说，你使我们亲眼看见真主吧。积累为他们的不义而袭击他们，在许多名证降临他们之后，他们又认毒为神。但我已饶恕这事，我曾赏赐摩撒一个明显的证据，为与他缔约，我把山高耸在他们的上面。我曾对他们说，你们应当鞠躬而进城门。我又对他们说，你们在安息日不要超越法度。我曾与他们缔结过一个严重的盟约，我斥绝他们，因为他们破坏盟约，不信真主的迹象，妄杀众先知，并且说我们的心是受蒙蔽的。不然，真主为他们不信道而封闭了他们的心，故他们除少数人外都不信道，又因为他们不信而撒，并且对玛利亚捏造一个重大的诽谤。又因为他们说我们却与杀死玛利亚之子买辛和而撒真主的使者，他们没有杀死他，也没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他们不明白这件事的真相。为而撒而争论的人对于他的被杀害却是在迷惑之中，他们对于这件事毫无知识，不过根据猜想罢了。他们没能确实的杀死他，不然真主已把他伸到自己那里。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信奉天经的人在他未死之前没有一个不信仰他的，在复活日他要作证他们。他禁止犹太教徒享受原来准许他们享受的许多佳美食物，因为他们多行不义，常常阻止人遵循正道，且违禁而取利息，并借诈术而侵吞别人的财产。我以为他们中不信道的人预备了痛苦的刑罚，但他们中学文渊博、确信正道的、确信降世给你的经典和在你之前所降世的经典和谨守拜功、玩纳天课和确信真主与末日的人，这等人我将赏赐他们重大的报酬。我却已启示你，犹如我启示努哈和在他之后的众先知一样，也犹如我启示伊布拉辛、伊斯玛仪、伊斯哈克、耶尔古巴各支派，以及尔撒、安尤布、尤努斯、哈伦、苏莱曼一样。我以塞普尔赏赐达乌的， 我却派遣许多使者，他们中有我以前告诉你的，也有我未告诉你的。真主曾与摩撒对话，我曾派遣许多使者报喜信传警告，以免派遣使者之后世人对真主有任何托辞。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但真主作证他所降世你的经典是真实的。他降世此经时自知其内容，众天神也同样作证，真主足为见证。自己不信道，而且阻止别人遵循主道者，却已深入迷雾了。不信正道并且多行不义的人，真主不至于赦宥他们，也不至于指引他们任何道路，除非是火狱的道路，他们将永居其中，这是对真主是容易的。众人啊，使者却已昭示你们从你们的主降世的真理，故你们当确信他，这对于你们是更有益的。如果你们不信道，那么真主是不需求你们的，因为天地万物却是真主的，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不要过分，对于真主不要说无理的话。乃西卡儿子麦德眼之子只是真主的使者，只是教授麦尔眼的一句话，只是从他发出的精神，故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他的众使者。你们不要说三位，你们当停止谬说，这对于你们是更有益的。真主是独一的主宰，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绝无子同，天地万物只是他的。真主足为见证，麦西哈绝不拒绝做真主的奴仆，门主眷顾的众天神也绝不拒绝做真主的奴仆。凡拒绝崇拜真主而且妄自尊大的人，他要把他们全体集合在他那里。至于信道而且行善的人，他要使他们享受完全的报酬，而且把他的恩慈加赐于他们。至于拒绝为仆并且妄自尊大者，他要以痛苦的刑罚惩治他们。除真主外，众人啊，从你们的主派遣来的明证却已来临你们，我已降示你们一种显著的光明。至于确信真主而且坚持天经的人，我将使他们入在从他发出的慈恩和恩惠中，并指示他们向主的正路。他们请你解释律列，你说真主为你们解释关于孤独人的律列。如果一个男人死了，他没有儿女，只有一个姐姐或妹妹，那么他得遗产的二分之一。如果他没有儿女，那他就继承他。如果他的继承人是两个姐姐或妹妹，那么他们俩得遗产的三分之二。如果继承人是几个兄弟姐妹，那么一个男人得两个女子的份子。真主为你们阐明律列，以免你们迷悟。真主是全知万物的，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